简单的旋律带给你心底最初的音乐感动。这里是974最爱听，欢迎你在周日的早间继续守候，我是腾丁。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 Coco 李玟，不用过多介绍了。从1996年发行第一张同名专辑之后呢，他就火速打开了唱片市场，但也取得了非常傲人的成绩。最近身为歌手的他还演起了电影，在何炅的电影当中出任老师的角色。而对于他的表演，不知道你要打多少分呢？好了，974最爱听，提到了何炅，就来听听他的《最好的幸福》。 独自坐在空空窗前，呆呆望天空，天空空空的，变成了空气，空气变冷变热，变白变黑，变成了雨季，雨季带着你悄悄的来临。最好的幸福是把一个人记住，最好的辛苦是想你想到哭，最好的满足是你给我的在乎，爱受了些苦才变得铭心刻骨。 974最爱听，每天早晨6点，腾丁主持。

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真的是一路飙升，大家要出门记得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刚刚两首作品有没有带给你一丝凉意？首先是朴树的《生如夏花》，之后是周迅的《看海》。好了，这里是974最爱听，一边听歌一边来听故事吧。接下来腾斌要带给大家一个故事，希望你从中还可以读懂些什么。有一个牧场主养了很多羊，但是他的邻居是一个猎户，院子里养了一群凶猛的猎狗。这些猎狗经常跳过围栏，袭击牧场里的小羊羔。忍无可忍的牧场主找镇上的法官来评理，听了他的控诉，明理的法官说，我可以处罚那个猎户，也可以发布法令让他把狗锁起来，但这样一来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你是愿意和敌人做邻居呢，还是和朋友做邻居呢？当然和朋友做邻居好了，牧场主说。那好，我给你出个主意，按照我说的去做，不但可以保证你的羊群不再受骚扰，还会为你赢得一个友好的邻居。法官如此这般交代一番，牧场主连连称是。 一到家，牧场主就按法官说的挑选了三只最可爱的小羊羔送给猎户的三个儿子。看到洁白温顺的小羊，孩子们如获至宝，每天放学都要在院子里和小羊羔玩耍嬉戏。因为怕猎狗伤到儿子们的小羊，猎户做了一个大铁笼，把狗结结实实的锁了起来。从此牧场主的羊群再也没有受到骚扰，渐渐两人也成了好朋友。其实啊，要说服一个人并不容易，很容易让彼此站到对立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着想，让他也能从中获益。当对方对你的遭遇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和你站在一边了，同时和你共同面对难题。好了，希望这个故事可以带给你些什么。我们继续放松一下，来分享陶喆的《讨厌红楼梦》，之后还有陶子陶晶莹的《真的假的》。 你说你对爱情想太多，我也懂你是的那种难过，欢迎加入失恋共和国。勾心斗着为男人而活，一颗心在他身上挂着，他们又回报了你什么？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女生的柔弱，坚强又会被说成冷漠。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别想太多。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60%。 要让你的新娘成为最幸福的女人，一切从水晶之恋婚纱摄影开始。 下面是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1到27度之间，川一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动听是一种来不及拒绝的心情，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起点，带着音乐的感动再次出发。974最爱听，每天早晨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来自音乐最亲密的问候。 脚步轻盈，

江惠妹《夏天的浪花》，也是现在听来特别应景的一首歌。虽然夏天很炎热，让我们很难受，但是夏天也有着它不可替代的色调，比如金色的阳光，碧蓝的天空，比如海边沙滩上漂亮的春花裙子的女孩，当然还有我们童年关于夏天的记忆，悠闲的知了，奔跑的蛐蛐，还有叮当作响的风铃，是不是？好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和夏天有关的歌，继续来听许茹芸《我的蓝色夏天》，在音乐当中继续来感受一下夏天的美好吧。 只要你想回家，多晚我都会等你，心疼你的悲伤，多远我都可以感应。你别哭，我为你感慨，你 许茹芸《我的蓝色夏天》。好了，这里是974最爱听节目，最后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做蓝色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他说特别喜欢听974最爱听，最后想在这里播放一首他爱听的金海心《比天空还远的季节》。好了，那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也希望他推荐的歌曲被大家所接受和喜欢。结束今天节目之前，腾飞和你共同期待一下明天的好歌，有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小虎队的老歌《爱》，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还有光良的《少年》，谢谢林俊杰的《有你选择》等等等等。喜欢这些好歌的朋友，就在明早六点继续锁定974最爱听吧。我是腾飞，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歌飞扬。